技艺的传承人，不仅要学会北京小吃的制作技艺，还要对北京的文化有所了解。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苏峰塔用报警威胁母亲，孙刘花无奈只好帮他打开了阁楼的锁，还帮他把风。苏卫忽然回家并上了阁楼，还好他并没有发现苏峰塔。有了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苏峰塔越来越渴望见到张盼玉。他不愿问自己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将以什么形式结束。还有更残酷的问题，究竟谁在囚禁张盼玉？虽然是父亲的罪恶勾当，但苏峰塔的心底是否也安置了一个囚笼，把他自己的幽灵也关了进去？你头痛吗？第二次见面，苏峰塔小心翼翼地问。张盼玉眨了眨眼睛，平静地说，这是治疗过程。 治疗？ 苏峰塔看着那顶金属帽子，视线却不敢触及螺钉，似乎他的目光有重量，会把螺钉按进头骨里。 是第一个疗程， 张盼宇解释道。 哦， 苏峰塔迟疑片刻，问了另一个问题， 你爸爸妈妈呢？ 我是孤儿， 张盼宇相当肯定地说。苏峰塔的头皮一阵发麻，张盼宇接着说， 我一出生爸爸妈妈就死了，我被这家人收养，上个月我出了车祸，一直在治疗，车祸把我的脑子弄坏了，以前的事情都忘了。 苏峰塔紧紧攥着双手，指甲嵌进了皮肤，掐出了血。 你怎么了？ 张盼宇努力看着他。 没怎么。 苏峰塔说。 你的脸很红。房间有点热。 是你穿得太厚了。 可能吧。你这人真有趣。苏峰塔。 当他唤起他的名字时，他为之动容，他的嗓音由于虚弱的缘故更显得娇柔婉转。 你喜欢看书吗？ 张盼宇又问。

他的视线在苏峰塔和江沃身上交替移动，同时他的左手在裤腿上敲打了12下。 刚才那个不是姓牛的警察吗？ 江沃问。 是的。 苏峰塔点头。 他干嘛拦着你啊？ 江沃推着自行车，前方清远高中的教学楼遥遥在望。 问瑞莲的事。 瑞莲？江沃偏着脑袋。 那个女疯子？ 好像不见了。 瑞莲不见了？ 江沃停下脚步，看着苏峰塔。 警察没说，是我猜的，还拿了照片给我看。他在街上问了好些人，怪事儿越来越多。 江沃重新迈动脚步。 是啊，谁会关心女疯子的下落？ 苏峰塔应道。两人走进校门，江沃向右转，推着自行车去了车棚。苏峰塔站在一棵松树下等候。不一会儿，江沃的身影出现了，旁边跟着冯琛。冯琛似乎在生闷气，手上拿着一份报纸，原本阴郁的表情变成了一种罕见的烦躁情绪。江沃正对冯琛说着什么，冯琛突然厉声道： 你懂什么？他是最伟大的。 江沃怔了一下，随即笑了笑，拍一拍冯琛的肩膀： 伙计，别激动，胜败乃兵家常事。 冯琛仿佛受到了羞辱，瞪了江沃一眼。下集当中，苏峰塔独自来到阁楼，他迫切地想和张盼宇分享他的画。他们谈论着画的内容，谈论着树的故事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相处让苏峰塔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